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？针对这个问题，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，但是 我不知 道，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，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，带你进入新诗地。 廖伟棠、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。 今集咧，我哋继续介绍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。 系啊，恩岑斯贝格咧，如果大家上集冇听咧，其实大家都要继续留意呢个诗人吓，一个德国嘅，其实已经接近九十岁嘅诗人，但系佢一直咧保持住佢批判嘅力度啊。咁呢样嘢好难能可贵嘅，因为德国咧一个浪漫主义嘅角度啦，同埋曾经有过二战期间咧犯下咁深嘅罪行啦，所以咧。迫使佢嘅知識分子咧，反而採取批判，而唔係即係感傷啊，或者頹廢啊咁樣。我覺得呢樣嘢係一個民族嘅自救。 係，咁啊上一集咧，我哋聽咗幾首詩啦，其實個尖鋭性都好夠噶啦。 上一集嘅詩咧，佢成個背景咧係冷戰時期嚇五六十年代嘅歐洲啦。但係今集咧跨度好大啦，我一下子跨過嚟，我揀啲咧全部係佢喺近嗰十年寫嘅詩喎，即係係2010年。前后写嘅，有啲系2008年，我睇到佢有首诗入边甚至出现咗福娃，真系福娃喎，系拼音呼娃喎，系啊，好搞笑嘅。但系咧，咁呢啲搞笑咧，你会最恐怖，你就会发现，哦，原嚟过咗几十年，呢个世界仲系咁衰，即系原嚟上一集嘅嘢可以错字到依家嚟讲，呢一集嘅嘢咧，亦都系同上一集五十年代嘅世界好相似。咁所以咧，我拣第一首诗咧，叫《星星》呢首诗咧，其实同上一集嘅最后一首诗有呼应嘅。大家如果記得上一集最後一首詩咧，係寫俾一個猶太女詩人 啊 內麗薩克斯嘅，咁係都代表咗一個德國人嘅慚愧啦。咁呢集咧寫俾一個我哋介紹過嘅詩人啊，波蘭詩人扎加耶夫斯基。咁呢入邊又蘊含住啲咩咧？我哋聽聽先。 星星，自亞當扎加耶夫斯基。恩岑斯贝格，每年天文精准，它会开花，在那里攀爬，叫做我认为金钱草。还有那边微小的景天花，密密麻麻，黄色且很快凋零。那些离我们很远的，在寒冷中消尽，称作有如生日的烟火棒。风静时，有些花儿懒洋洋躺在嘟着的嘴上，有一颗星出现在圣经。我小的时候还有过其他的弯曲的有皱褶的，肯定是谁将它们缝在灰色的旧大衣上，不是我的台雷斯阿姨，别的阿姨们坐在那儿着着线，老花眼寻找着针孔，那么多的星星不提也罢。曾经他们拥有黄色，黄色，然后他们消失了。 星星就是恩岑斯贝格的作品，咁就系送俾咧另外一个诗人啊，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嘅。 系啊，写俾佢嘅后辈诗人，但系咧呢个后辈诗人咧，佢系波兰嘅犹太人。波兰犹太人其实喺成个二战入边系最惨嘅，因为佢哋除咗被德国迫害，仲被苏联迫害。 嗯， 啊，苏联咧即系为咗同德国瓜分波兰咧，其实杀嘅人唔少嘅。尤其是對呢啲混雜喺斯拉夫民族入面嘅猶太人，佢哋即係視為都係敵人嚟嘅，就好似日耳曼人將猶太人視為敵人一樣。咁呢入面咧嘅星星咧就大有含義啦。首先我哋睇到呢首詩咧，佢係分為前上下兩闕嘅。第一段咧其實係好有扎加耶夫斯基嘅詩嘅感覺嘅。 好細緻嘅景物描寫啦，寫一啲啊天上同地下對應，即係佢覺得啲花咧好似對應緊天上嘅星，其實喺形象上好相似嘅，而且咧最後一句咧去到咧係令我哋諗起咧聖經最感人嘅一幕啊嘛，百里行，啊有粒星閃亮嚇，咁、其實我哋所有人咧可以講呢、這個成個西方文明嘅情感基石奠基喺呢粒星上邊嘅，啊我哋對嘅世界存在希望，覺得有救贖，都係因為呢粒星。但去到下一段，诶，画风一转啦，佢记得嘅星系其他嘅星，系点样噶？呢粒星咧，如果大家知道历史咧，就会知道有一粒星叫大卫之星，系六角星，系呢、這个法西斯咧强迫每一个犹太人咧缝喺自己件衫上边嘅，以作识别啊，随时喺条街都可以认出你系犹太人，随时可以拉你，啊、你行差踏错，你粒星其实。是你的手扣，是你束缚你的东西，就星星的意义呢完全相反了，原来是希望来的嘛，星星其实在我们的童年、在我们的人类记忆里面，星星永远是希望的象征，到了这里是变成绝望的象征， 是那么多的星星不提也罢、 这句话很沉痛、他们拥有的是黄色，拥有的是黄色的大卫王之星，而不是金色，不是闪烁的这个希望未来之星，然后最后他们消失了， 是 啊，好沉痛 啊！呢首我觉得比上次的首失踪者更 沉重，是即是他是完全是否定了，即是我们曾经有过的希望，连星星你都不可以信任的时候，你怎么算？ 星星，跟住落嚟我们要听的就是利维坦。 利维坦，因岑斯贝格，我们庞大的共食者，目前他吞噬粉笔，他很少裂嘴之牙，他不认识我们，他说话，当他说的时候总是居高临下，以他贫乏的德文，而我们明白无人能比的大屠杀者，备受欢迎的行善人，我们为他，他却永远饥饿不被爱，他很少软弱崩溃，而他重新站立起，费劲地一头猛马像，没有我们，他奴仆般的家眷，他一无是处，摆脱他不可能，而对于我们，他并是必不可少的，那总是很无聊的人。 利维坦，因岑斯贝格的作品。 利维坦在、西方古代传说里面是一种即是所向无敌的怪物，它是庞大、而且呢、身上披有利甲、无人能够伤害它、横行霸道。其实这首诗呢是写在这个世纪二十一世纪。二十一世纪的利维坦呢是以一种共食者的状态同我哋存在，呢样咧，如果我哋即系挤翻我哋嘅背景去理解咧，更加深刻。我哋比如话香港同中国构成一个共食嘅关系，你一边闹佢强国，但系一方面咧，你又其实你同佢共生紧，你系真正好难拒绝到佢，你系参与到佢，你摆脱唔到佢。咁即使又唔讲中国，讲其他嘅一个更抽象，比如话一个资本主义。发展到依家变成一种所谓的叫权贵资本主义，即是官商的勾结已经达到一个、完全肆无忌惮的地步。以前我们马克思批判的资本主义还是一个商业行为的资本主义，去到依家是完全是政治和商业一起来构成这个利维坦。那里面呢最关键有一句话，他说如果没有我们，他们奴仆般的家眷，他一无是处。其实我哋系每一个人都撑起呢个巨兽嘅一个人，我哋点解唔可以抽身离开呢？ 因为我哋大家共食啊嘛。 系啊，我哋喂佢，佢永远饥饿吓。我哋可能攞我哋自己去喂佢。 系。 咁入边仲有一句咧，咁佢嘅针对性系 指向德國啦。佢話以佢貧乏嘅德文，咁呢句我就諗起其實同一個詩歌有關嘅。有一句話，有一句名言咁樣講啦。佢話詩人嘅語言永遠係豐富嘅，但係政客嘅語言咧永遠係單調嘅。嚇、啊，即係佢宣布一個政令嘅時候，佢實係用啲好枯燥嘅語言嘅。而且入面不外乎一些利益關係，但是詩人當然是很豐富的語言，但是當語言失去它的美麗的時候，就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陷入一個就是完全是非詩意的時候，就是陷入一個獨裁者的統治入面的時候。 嗯，那我似乎這個利維坦可以代入很多不同的情景。 是啊， 习性因岑斯贝格。多少次柏拉图必须渗他的鼻子，圣人托马斯阿圭纳脱他的鞋子，爱因斯坦擦自己的牙，卡夫卡开灯和关灯。在他们成就他们从事的事业之前，整个星期整体看，我们消耗在解开扣上衬衣纽扣，找我们的眼镜，或者这样将我们吃进去的又排出去。短暂的是我们的观点，我们的作品相比彼此的分担，做饭洗衣上下楼梯不显眼的重复，这些和睦的平常甚至必不可少的彼之每一件杰作。 和你说说诗，主持廖伟棠、郑希辉。 习性就是因岑斯贝格的作品。 是啊，最后来一首即是幽默一点的没那么沉重 的诗，其实里面很搞笑的。一些东西我想小朋友会想的，我们大人不会想的。哎，柏拉图都会被塞的。都是流鼻涕的。我说圣托马斯阿奎南呢是要自己剥鞋的。咁爱因斯坦当然冇人帮佢刷牙啦，都系要自己刷。卡夫卡都要开灯闩灯嘅，即使一个咁伟大嘅文学巨匠吓。咁呢啲嘢系咪冇用嘅呢？我哋每日都要着衫又要剥咗 扣楼啊， 食咗入去嘅嘢又要排出去。哇，人生真系咁好似完全虚无一样，如果就咁样。但系呢啲嘢咧，佢觉得呢啲系相对于嗰啲柏拉图啊、卡夫卡佢哋嘅杰作，呢啲嘢佢觉得更加必不可少，更加和睦平常。其实好关键一样嘢咧，就系和睦平常呢样嘢。有当你去到一个绝境嘅时候咧，你就会怀念呢种平常。 系 吓，比如话佢头先提到卡夫卡，我自己阅读经验，我每次读卡夫卡嘅时候咧，当你读下读下，佢有时佢突然间写一啲好无聊嘅嘢，写一啲比如话食饭啊、倾偈啊或者恋爱啊咁样嘅时候，你其实心入边有少少安稳嘅，你会觉得哇呢、這个世界唔系咁荒诞，都仲有一啲我哋熟悉嘅事物吓。咁呢度就系咁讲话，哦原来咧最伟大嘅头脑咧都要同我哋一样咧做紧呢啲人类习性嘅嘢。 是，其实和睦平常才是最可贵的嘛。 是，其实是一个定心丸来的。 习性啊。跟住落嚟我哋要听听那时候。 那时候因岑斯贝格。富裕充足。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椅子。甚至还有几把多余给疲惫的外国人，假如他们要休息。我们的牙都像新的，保险基金紧紧把握着我们，给我们提供了大浴缸。年复一年，有的时候我们捐钱和没穿过的新外套给远方的人，自然我们不受欢迎，不眨一眼。我们乘汽车和飞机， 到处是安检通道，自觉地我们脱下鞋子。如果有可疑的人出现，楼梯间已有一群律师埋伏，甚至疾病也越来越好。但是我们咬紧牙关坚持到底，在那个时候， 那时候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的作品， 那时候呢是写于2010年的欧洲，但是呢我觉得是预言2015年，现在是16年现在的欧洲。最明白的两句话呢，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耳，还有几把多余的给外国人，假如他们要休息就好像德国接纳的移民，接纳那些难民一样。是但是接纳之余呢，其实他是讲紧另一样嘢，就系我哋咧，唔使惊噶，我有自己嘅耳啦，我哋啲牙保养得好好啦，我哋有买保险啦，我哋保险咧就令我哋可以做呢啲嘢，但系入边嗰种恐怖咧系后边慢慢出现嘅。我哋去边度，到处都系安检通道。当我哋有危险嘅时候，唔系有警察士兵嗰啲出现啊，而系有一班律师出现啊。律师系保障唔到你嘅受害嘅，只会喺你受害之后帮你弥补翻少少嘅啫嘛，就好似前面嘅保险一样。 系 啊，其实呢个危机四伏咧，从那时候呢、這个标题咧就亦可以讲到，那时候就我哋经常会讲对未来嘅憧憬嘅时候，就会话啊，到咗嗰阵时候我哋就会点点点啊咁。其实同成本诗集嘅第一首诗有对应嘅，成本诗集嘅第一首诗叫乌托邦。就好似我哋依家生活喺二十一世纪，我哋细个吓，收音机旁边听众可能有细嘅我啦，有老嘅我，但我细个嘅时候，我谂嘅二十一世纪就系未来啊嘛。尤其系我呢种中意读科幻小说嘅，哇！一谂到2001就可以太空漫游啦，点知2001不但冇得太空漫游，仲有多咗咁多难民、咁多战争，仲要咁多远古时候嘅刑罚啊！斩头啊！呢啲嘢咁样出现，你会觉得哇，即系人类到底未来系咪可以？那时候我哋系咪真系可以过上一种咁嘅好嘅生活？ 冇办法啦，咬紧牙关系嘛，坚持到底。 系啊，但系坚持到底呢个底呢未必系一样好事。 即系到那个时候，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啦、 所以呢首系预言，唔单止系预言德国嘅未来吓。我想即是我们一直坚信的一种文明的未来呢都因此动摇。 最后我们要听听安息。 安息，恩岑斯贝格。我们设想我们将被安葬，牧师报道，客人压低桑子，只是遗憾这而没人认识我们。我们介绍自己，白费功夫。寡妇们和孤儿们没有注意我们，不奇怪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已经难以置信地失去了光泽、苍白，如同小人书复活节得到的礼物中间的空白图案。那时候我们还不识字，仅仅一个轮廓，他期待着奇迹出现。在一个无聊乏味的下午，当天下着雨，有个人会来描图，用怀念的彩色蜡笔。 安息就是德国诗人恩岑斯贝格的作品。 安息是一首感人的诗。其实每一个诗人呢到了我想八九十岁呢都会写这种诗，就是想象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他的想象呢 同好多人嘅想像又唔一樣喎。好多人咧就會傾向於想像自己死咗，人哋會點樣懷念自己。啊、有啲人咧就即係更加膨脹嘅人就會以為哦。我的死亡真係令世界缺失好大啦、 嗯。 有啲人咧就會浪漫嘅人就會諗啊，咁我嘅妻子、我丈夫、我子女會幾咁傷心咧？但係佢話唔係喎，冇人認識我哋喎，我哋死咗就死咗啦。我哋介紹自己係白費功夫嘅，嗰啲寡婦同孤兒係佢留低噶嘛， 嗯嗯、 都唔注意佢哋啦。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咧，佢有暗示一樣嘢咧，就話其實。我死亡點樣死亡點樣先可以稱之為安息呢？就係、是、你重新翻翻白紙一張。其實呢個係死亡嘅意義。你翻翻你剛剛出世嘅時候，你剛剛出世嘅時候係一張白紙，慢慢咧上面有個輪廓。嗰、那個輪廓咧就好似舊年好流行嘅嘢啦，填色書。 填色書， 填色書咧點解咁吸引人呢？其實佢隱喻緊我哋嘅人生噶。我哋剛剛出嚟嘅時候都係咁樣噶嘛，啊冇顏色嘅，俾人填色嘅。佢話有人會嚟填用懷念嘅彩色鉛筆，咁喺你細個嘅時候咧，呢、這個唔係懷念嘅，係憧憬嘅彩色鉛筆。但係你死咗之後，當然啦，其他人對你嘅回憶構成咗你嘅一切、 嗯， 你自己已經冇意義啦。啊，又如果你係一個著名嘅詩人或者名人，更加係啦，任人講啫嘛。啊，傳媒又好啦，你嘅學生、你嘅繼承者啊，受你影響嘅人都會有佢自己嘅顏色嚟填你嘅。其實恩岑斯貝格咧，好都幾聽任天命嘅，喺呢首詩可以講，即係東方人智慧就係所謂聽任天命啦。如果講得唔好聽，就係幾無奈咯。 係咁我哋其實呢兩集咧就介紹咗恩岑斯貝格嘅作品啦，大家都見識到佢嘅尖鋭性啦。 係啊，其實呢個都係我再次強調啦，我覺得我哋嘅比如香港詩人咧又好啊，或者係用華語、用漢語寫作詩人咧，尤其要認識到呢種。呢種好似好冷酷，但係好理性。呢種嘢係我哋更加需要嘅依家，而唔係就係、是、哦慨嘆哦香港死啦，咁我哋就喊一輪啦。咁又冇用嘅喎、 嗯。 你喊一輪又點咧？要死又會死嘅。但係如果你去反擊咧，你去分析咧，可能會嗌醒多啲人咯。 係好，我哋兩集介紹咗德國詩人嘅恩岑斯貝格啊，下一次再介紹其他嘅新詩啦。拜拜， 拜拜。 和你说说诗，编导郑希辉，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。